今天是2021年的10月5号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92日。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今天就是快必的老友兼网台拍档阿二毛啊。同埋人力车神去探个快必嘅。佢哋今日就10点半到达登记。不过呢等咗半个钟呢先至可以入到去探访等候室。查实今日呢就唔算好多人嘅。不过人少呢有时反而等得耐㗎喎。咁好彩二毛同埋车神呢就好啱嘴型。一边等一边倾下电影。唔觉12点3呢先至听到叫 number。望见隔离左右呢都少咗好多人啦。连啲职员都开始准备放饭咁样啦。快必今日咧就喺一号窗嘅，礼拜六佢冇去到弥敦道九号剪头发啊，所以埋到一号窗呢个位咧，佢就喺侧边照一照镜先，照完镜啦，啱啱见到佢两位行到埋嚟坐低，于是大家拎起电话，一开始计时咧就先用最温柔嘅粗口互相问候一番。二毛咧佢都系从事电影艺术行业嘅，咁啊快必见到佢啦，梗系问下佢呢排有咩好戏睇啦。二毛就话咧，头先喺外边等紧嘅时候啊，同阿车神都倾起电影吓。车神就话快必冇得睇啊，同佢讲电影好残忍啫。快必就话喂唔紧要，因为都想知道啊外边发生嘅咩事，有啲咩好戏睇啊咁讲。咁啊车神话佢心水推介咧就系 Nomadland， 偶然与想象同埋恶与他们的距离。快必就话咧呢一套一早就已经知道噶啦，有朋友仲将啲剧照同埋内容寄信俾佢添。佢话反而有兴趣想知道一套法国电影啊，《圣欲》系神圣个圣吓，听讲系真人真事嚟嘅，好颠覆性别、宗教、政治，好有女性神学嘅视野。诶，呢啲宗教嘢啊，咁佢两位咁啱都系冇睇嘅。快必就话以前咧不时都会去下油麻地嘅百老汇电影中心睇下啲艺术电影嘅，咁佢系会员嚟嘅，喺船上边咧错过咗好多电影啦。车神话会准备一张推介电影清单俾阿快必嘅，等佢落选之后啊，慢慢追翻睇翻啲戏，相信起码要两三个月嘅。查实点止咧，因为仲要睇 Netflix 啊嘛。咁啊讲到 Netflix 啊，呢排最爆红咧就系《鱿鱼游戏》啊，快必佢都略有所闻嘅。佢话嗰个男主角李正宰咧同佢同年嘅。20年前拍《捉不到的恋人》的时候就好型，而家呢就好大叔。哎呀得啦快必，你型啦，你劲啦，你高咗瘦咗自信返咗埋嚟，型过李正宰啦而家。咁快必好狡猾咁笑住讲，都係未型过嘅，打个和啫 ,super! 咁各位呢又一轮爆笑啦。咁讲完电影呢，佢哋又讲返睇书啦。快必话陈日君书记同佢讲入咗两本书，杜斯托也夫斯基嘅《罪与罚》同埋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俾佢，都经已成两三个礼拜啦，一路都冇收到。于是呢佢就向福利官查询啦。福利官就话书机冇入书俾佢。咁快必就拗爆头啦。喂，书机唔会吹水㗎，唔会讲大话㗎。福利官又冇理由呃佢㗎。咁中间有啲乜嘢灵异事件发生咗呢？又系老夫子嗰隻耐人寻味啦。好彩佢都仲有莫特曼同埋路云嘅神学书顶住下。提起书机啦，九月尾书机嚟探过快必嘅时候呢，快必问佢喂你中秋点过啊，书机就话哦我冇食月饼喎，因为我送唔到月饼俾所有囚友，所以自己都唔食。咁对于书机实践圣经同甘共苦嘅精神呢，快必系好敬重嘅，真系辛苦晒书机啦。每次见到佢离开嘅时候弯曲嘅背影，快必都有啲眼湿湿，令佢諗起朱自清嘅背影，呢一种淡淡嘅哀愁是不是都算是男人的浪漫呢？快必话先两日听嗰首歌好好听好正，同大家分享一下。是林宥嘉、动力火车、陈浩森等等十几位台湾歌手分处五地以云端方式录制的《城里的月光2021》。这首歌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推出的。众歌手希望用歌声为疫情下牵挂住亲友的人传递思念。快必话这首歌最啱就是点俾可以睇到月光的人。他的私家舱就是向西北的，是睇唔到月光的。唉，吹胀。他们的 MV 都好好睇的。咁嗰条 link 呢就在我们的文字稿里面有的啦。细心欣赏下啦。快必同他们两位讲到这个月的18、19同埋21号三日会再上庭打个14条文字狱的控罪。佢话法院咧就变到剧院啦，佢同周幸彤都提出呢一个讲法嘅，彤彤仍然系从法理方面抗争，快必自己咧就用文学以讽刺同埋幽默去对抗嘅，从神学方面得到安定同埋力量，所以都唔使太担心佢之后嘅日子啦。佢过界会去边呢？ 恐怕都是大屿山那些山卡拉地方啦。二毛同埋车神呢就仲话要申请定呢个大屿山嘅行车证，但係到时呢就冇得每日都探访啦，今日唔使烦恼咁多朋友㗎啦。快必话九月尾呢收到一大沓大家嘅信啦，佢都写咗回信回复大家，寄出嚟呢咁可能冇咁快收到嘅。咁至于大家之前有冇写过信俾快必呢，如果写过信俾佢嘅话呢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呢以后信件可以寄去以下嘅新嘅地址啦，係邮箱嚟嘅。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重复一次，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啊。喂，注意啊，是唔需要写收件人名嘅，好重要，是唔需要写收件人名嘅。若果你仲未写个信俾快必呢，唔好怕丑，即刻做，不要问只要做，纸笔墨砚随时准备。快俾佢等緊收你哋嘅来信㗎。大家想写信俾师叔嘅话亦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嘅。除咗 35+ 案啦，快俾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超过一年啦。诉讼之旅长路漫漫，需要大家点点滴滴嘅支持。所以请你 subscribe 快俾嘅 patron， 多啲 share 出去。仲有喺赤柱嘅师叔，佢嘅 patron 呢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嘅。喂，唔该喎。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再见。